以色列人民又得罪了上帝，因此上帝让米甸人统治了他们7年。每当以色列人播种，米甸人就伙同东边的友族到他们的土地上扎营，毁坏他们的收成，抢走他们的牲畜，不留下一点东西给他们。以色列人从家中逃出，躲在山洞里或山上。但是当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上帝，祈求上帝的拯救时，上帝便怜悯了他们。 爸爸，我现在要把这袋麦子带到榨酒池去打。 基甸，我儿，这是一个聪明的想法。现在还不到收葡萄的季节，所以不会有敌人找到那里去的。 勇敢的壮士，上帝跟你同在 啊！我不知道有人坐在橡树下呢。你说，上帝跟我们同在？如果上帝跟我们同在，那么先生，请告诉我，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一切不幸的事？我们的祖先告诉过我们，他所行的那些奇迹在哪里呢？现在上帝丢弃了我们，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 天使转向 爸爸，我现在要把这袋麦子带到榨酒池去打。 基甸，我儿，这是一个聪明的想法。现在还不到收葡萄的季节，所以不会有敌人找到那里去的。 勇敢的壮士，上帝跟你同在 啊！我不知道有人坐在橡树下呢。 你说，上帝跟我们同在？如果上帝跟我们同在，那么先生，请告诉我，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一切不幸的事？我们的祖先告诉过我们，他所行的那些奇迹在哪里呢？现在上帝丢弃了我们，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 天使转向基甸对他说， 你要尽你最大的力量解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，我亲自差派你去。 上主啊，我怎么能解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属于马拿西支派最弱的宗族，我是家里最不重要的人。 我一定跟你同在，你将轻易击败米甸人，好像击打一个人一样。 如果我得你的欢心，请给我证据，证明你真的是上主。他是上帝的天使了，他走了，不见了。至高的上主啊，我竟面对面看见了你的天使，我大概会死。 基甸，平安，不要怕，你不会死的。 那天晚上，上帝告诉基甸说， 基甸，你要把你父亲的一头7岁大的公牛带来，拆掉它为巴利筑的祭坛，砍倒祭坛旁边女神亚舍拉木柱。你要在这山丘上为你的上帝筑一座整齐妥当的祭坛，用你砍倒的亚舍拉木柱当柴火，把这头公牛放在上面做燔祭烧掉。 基甸请他的10个仆人帮助他实行了上帝的命令。 基甸，我儿，起床啊，天亮了，有人晚上把巴利的祭坛拆掉了，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建了一座祭坛，在上面献了。 谁敢做这样的事呢？ 我想你敢 啊！ 你从来都不赞成拜巴利的，现在我问你，是不是你做的？是不是你？ 是的，爸爸，是我做的。 为什么？ 因为拜巴利冒犯了天上的上帝，所以上帝不再保佑我们了。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全国的人在米甸人手下受尽苦头的缘故。此外，爸爸， 拜巴利是迷信，巴利不是神，只是一个偶像而已。 但是您所毁掉的是城里许多人所相信的，当他们发现这事的时候， 爸爸，他们发现了。 儿啊，快快快躲起来，听起来他们很生气的。 快点 出来， 岳老师， 岳 老师，出来 出来， 你们要什么？好好，我来了。出了什么事？为什么闹得一团糟？ 岳老师，把你儿子今天交出来， 他一定要死，因为他把巴黎的祭坛拆掉，又把旁边雅斯拉木柱砍倒了。 对对对， 你们太像流氓了，你们想替巴黎争辩，想保卫他吗？谁为他争辩，天亮以前就死。如果巴黎是神，由他自卫吧，毕竟是他的祭坛被拆掉了的。如果他不能保卫自己，为什么还要拜他呢？ 群众听了这话，便静静的离开了。 哎哎，糟糕糟糕了，他们又来了，带着帐篷跟无数的牛和骆驼，好像他们是来交友享乐的。 米甸人来了？ 是啊，还有亚玛力人和其他沙漠民族啊。 他们过了约旦河吗？ 是啊，他们正在耶斯列谷扎营呢。 上主的灵临到基甸，他就吹号，召集他族里的人跟随他。他派人到马拿西、亚舍、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各支派去，请这些以色列人和他一起作战。 我有一点担心啊，上主，以色列人的上帝，你说过你要借着我的手来解救以色列，那么我放一些羊毛在我们打麦子的麦场上，如果早晨只有羊毛上有露水，地面是干的，我就知道你要借着我来拯救以色列。 一切都照着他所说的发生了。基甸一大早起来，他挤一挤羊毛，竟挤出一碗露水来。 上主啊，请别向我发怒，容我再求一次，再用羊毛试一次。这一次，请使羊毛干干的，而地面都有露水。 那一晚，上帝照着基甸的要求做了。第二天早晨，羊毛果然干干的，地面却都是露水。这件事给了基甸极大的鼓励，使他相信上帝要用他解救以色列。基甸领着村子里打仗的人，到了一个指定的地方准备作战。